色残碎温暖，不过寥寥数行，全数自己温柔却感伤。你将心事伤得淡妆，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。无色望着阳，公交里明月光，遗忘是我走笔也阑珊。你说